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八月六号，星期五，农历六月二十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向新冠疫苗合作国际论坛首次会议发表书面致辞； 国家发改委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切实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 各地进一步强化疫情防控举措，从严从紧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东京奥运会第十四个比赛日，中国选手李倩晋级拳击女子75公斤级决赛，刘虹摘得女子20公里竞走铜牌。 国防部发言人就美售台武器答记者问表示，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 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2亿例，美国依然是累计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新冠疫苗合作国际论坛首次会议发表书面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我在全球健康峰会上宣布了中国支持全球团结抗疫的五项举措，其中包括倡议设立新冠疫苗合作国际论坛，由疫苗生产研发国家企业利益攸关方一道探讨推进全球疫苗公平合理分配。当前疫情起伏反复，病毒频繁变异，我期待本次论坛会议为全球疫苗公平可及迈出新步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注入新动力，为人类早日战胜疫情做出新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向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积极开展合作生产，这是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应有之义。中国会继续尽己所能，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疫情。今年全年，中国将努力向全球提供20亿剂疫苗。中国决定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1亿美元，用于向发展中国家分配疫苗。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推进疫苗国际合作进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今年以来，部分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引发各界广泛关注。前不久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将做好大宗商品保供稳价作为下半年重要的工作任务之一。中国之声系列报道《中流奋急，稳中求进》今天播出大宗商品保供稳价政策效果持续显现。采制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 今年以来，受市场供需矛盾以及全球主要经济体宽松货币政策影响，铁矿石、铜、锌等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对中下游行业和相关企业成本形成较大压力。农副产品方面，大豆、棉花等部分农产品价格上涨明显，但居民米袋子、菜篮子有保障。卓创资讯研究员曹慧。 整体而言，在国内粮食供应预期稳定、夏粮在货丰收以及生猪产能恢复的影响下，农产品整体价格走势较去年高位已有所回落，有效保障了居民米袋子和菜篮子的需求。 今年五月份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提及要做好大宗商品保供稳价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密切跟踪监测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多措并举持续发力，联合约谈铁矿石、钢材、铜、铝等重点企业及行业协会，多次赴有关交易中心、地方及重点企业进行联合调研和专项调查，督促企业守法合规经营，持续加强期现货市场联动监管。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司长万劲松。 目前看，上述一系列举措取得了初步成效。近期大宗商品价格总体呈回落态势，钢材、铜、铝等价格比五月份的年内高点下跌3%到14%，带动六月份的 PPI 环比涨幅比上个月大幅收窄1.3个百分点。市场普遍预计，随着国家保供稳价措施持续见效，大宗商品价格将逐步回落到合理区间。 七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分两批向市场竞价投放国家储备铜、铝、锌，共计27万吨，有效平抑工业原料价格大幅上涨，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平稳有序发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物资储备司司长徐高鹏： 可以扩大市场有效供给，大幅缓解下游加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采购成本高企不下的困难局面。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召开全国价格工作会议，部署做好下半年价格工作。会议指出，各地价格主管部门着重加强价格监测预警和预期管理，强化大宗商品价格调控，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分析机构指出，进入下半年，国内大宗商品价格将逐步回归合理区间。卓创资讯研究员曹慧： 从防范价格波动风险层面出发，随着六月以来出台的稳价保供、储备物资投放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有效落地，有效保障了商品市场上的需求，供需矛盾得到缓解，也进一步减少了价格的炒作空间，大宗商品原料市场逐步回落，预计后续大宗商品价格将进一步回归合理区间。 本台消息，针对近期河南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影响，国内多个省份出现新冠肺炎疫情本土确诊病例等情况，近日国家发改委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切实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通知要求各地加强市场价格监测预警，密切跟踪重要农产品的生产、市场和价格变化，及时掌握汛情和疫情变化影响，加强形势分析研判，组织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供应调度，及时精准投放储备，发挥平价商店作用，确保重要民生商品市场供应不断档、不脱销，价格不出现大幅上涨，抓好灾后生产恢复，采取多种措施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加强非洲猪瘟等动物疫病防控，认真执行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多措并举，确保困难群众生活基本稳定，加强市场价格监管，严厉打击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囤积居奇、串通涨价等各种违法行为，规范市场价格秩序。 今天，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陕北至湖北特高压直流工程启动送电，将有效缓解湖北及华中地区中长期电力供需矛盾。总台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陕北湖北特高压直流工程起于陕西省榆林市，止于湖北省武汉市，途经陕西、山西、河南、湖北四省，线路全长1127公里，工程额定电压正负800千伏，额定输送容量800万千瓦，总投资185亿元。陕西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资源十分丰富，2020年新能源装机容量接近2000万千瓦，主要集中在陕北地区。预计14-15末，陕北新能源装机将达到4000万千瓦以上，并且和清洁能源为主的西北电网紧密互联，多能互补优势明显。陕北、湖北工程建成后，将有力推动陕北能源基地集约化开发和电力大规模外送，促进能源资源高效利用，有效引导相关产业合理布局。国网湖北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主任詹学磊表示， 湖北省用电需求较大，采用特高压工程将陕北能源基地电力直送湖北负荷中心，每年输送电量可达400亿千瓦时，相当于替代受端源煤18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960万吨，可有效缓解湖北及华中地区中长期电力供需矛盾，助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陕北湖北工程不仅推进了我国正负800千伏、输送容量800万千瓦的双800特高压直流技术设备和设计的标准化，也解决了长期制约我国输变电行业发展的套管卡脖子难题，经济带动较为明显。国网陕西电力建设部副主任赵颖博： 能有力带动电源、电工装备、用电设备、原材料等上下游产业，直接带动设备生产规模约120亿元，增加就业岗位超过4万个，带动电源等相关产业投资超过700亿元，可拉动陕西全省 GDP 增长0.5个百分点，助力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 连日来，各地进一步强化疫情防控举措，从严从紧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昨天0至24时，江苏南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例，扬州市新增58例。 目前，南京市正在对集中隔离人员返家前的家庭环境及相关场所进行周末消毒。针对迅速增加的确诊病例，扬州市全力做好救治工作。总台驻江苏记者杨守华、江苏台记者刘宇威报道。 经专家评估，南京今天又有七名确诊患者达到出院标准，转至定点医院康复隔离。继8月5号南京市下调两处区域疫情风险等级后，南京今天再下调一处中风险地区为低风险地区。目前，南京市正在对集中隔离人员返家前的家庭环境及相关场所进行周末消毒。本次疫情以来，南京市针对重点区域的消毒已累计达到1467万平方米。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病媒生物防治科主任医师张守刚： 所谓周末消毒，就是对传染源离开场所，我们称为疫点、疫源地后，进行彻底的消毒，完全消灭残留在这些场所物体上的存活的病原体，使疫点无害化，确保没有致病微生物。周末消毒进行的越及时越彻底，防疫效果就越好。 通过对病例流行病学调查，扬州市已排查出密切接触者和次密接7037人，都已按照有关规定进行隔离管控。针对迅速增加的确诊病例，扬州全力做好救治工作。扬州市卫健委副主任王劲松介绍，扬州市三院新采购了401台仪器设备，用于确诊病例的治疗。 该院的6号楼全部改造到位，现有重症 ICU 床位16张，普通 ICU 床位48张，普通床位164张，氧气储存了15吨，完全具备了接受新冠患者的条件。首批患者已经转入收治。 从今天12时起，扬州站、扬州东站临时停办客运业务，进出站通道关闭。截至目前，扬州市共有高风险地区1个、中风险地区66个，398名外地到扬州的隔离人员已全部安全解除隔离。 湖北省今天召开疫情防控发布会通报，自7月31号湖北省发现首例输入型病例以来，截至昨天24时，全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2例，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23例。总台驻湖北记者彭照、张晶报道。 发布会上，湖北省疾控中心副主任李阳介绍，从感染者地区分布来看，武汉市经济开发区35例，黄冈市红安县4例，荆门市多刀区4例，荆州市沙市区2例。 本轮疫情在局部形成聚集性疫情，所有感染者均与江苏淮安某旅行团确诊病例相关联，呈现同一传播源、单一传播链的特点。各地发现感染者后，迅速采取隔离管控措施，开展了大规模的流调排查。 武汉市政府副秘书长李涛表示，8月5日，武汉市发现并报告3例确诊病例、12例无症状感染者，15人中有12人来自中建三局武汉转口项目工地集中隔离点，另外3个人是与该工地相关的已管控区域人员。 截至8月5日，武汉市对104个小区实行封控管理，针对封控管理的小区和工地，实行人员只进不出。严格限制人员流动，目前针对活动轨迹与中建三局武汉转口项目工地有过交集相关人员的深入排查仍在持续进行当中。 郑州市今天发布18号通告，要求全市居民小区村实行闭环管理，严格落实测温扫码措施，减少人员流动。同时，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实行弹性工作制。此外，郑州全市暂停客运班线。 北京市今天举行疫情防控发布会通报，目前各航空公司已经取消了相关城市到首都机场的航班，涉及到的城市包括南京、扬州、淮安、张家界、常德、郑州、德宏、宜宾、泸州、沈阳、芜湖、成都、海口、荆州。国内其他机场入境不满21天的旅客需要进行闭环管理，下一步将根据疫情发展形势和各地疫情防控需要，对相关城市进京航班采取更加严格的管控措施。 海口市针对昨天新增确诊病例涉及的重点区域开展核酸检测，截至今天中午，海口美兰机场和云龙镇共采集样本27730份，结果均为阴性。目前海口美兰机场第一时间停飞了国际货运航班，同时海口正在美兰机场建设移动方舱，核酸检测能力可达1500人份。 连日来，各低风险地区也强化防控措施，严防疫情输入。 请听报道。 为严防输入性疫情，安徽省坚决守住机场、港口、陆路口岸等各个关口。芜湖宣州机场对进港旅客逐一查来源、查去向，根据来源地和近期行程，分流引导到不同的通道，并施行进出港人员分离。芜湖宣城机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许耀辉： 对所有出港人员和我们机场的进港实行进出港的分离。 8月6日起，天津各区将针对辖区内所属商业场所、建筑工地等人员密集地区开展大规模预防性核酸检测筛查。天津市和平区和河西区发布公告，对金街商业区从业及服务人员和天津市文化中心各文化场馆各类商业载体从业及服务人员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筛查工作。多地多个景区疫情防控措施相继升级，黄山风景区实行限量预约错峰接待，同时实行健康码、行程码两码联查。兴国县黄山风景区游客集散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丽： 如果这位游客的行程卡当中出现了星号标记的，仅是在标星号城市的低风险地区流动，我们索要其近七日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不能提供的，我们谢绝其进入景区。 浙江省教育厅近日发布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工作最新通知，要求全面升级校园防控措施，细化开学前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绍兴市越城区教体局教育科科长骆建江： 每天向市教育局进行零报告，就一人一表的目的调查工作正在推进当中，不在中高风险地区的所有教师在8月15号之前都要返校。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44例，本土病例80例，江苏61例，湖南9例，湖北6例，内蒙古1例，河南1例，海南1例，云南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58例，其中境外输入37例，本土21例，湖北12例，河南8例，湖南1例。现有确诊病例1370例，其中重症病例34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7亿4181.2万剂次。 全国多地7月中下旬启动12到17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首先开始的是高中阶段15到17岁人群接种，随后初中阶段12到14岁人群接种工作也在本周陆续展开，各地出台具体措施，做好配套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陈红艳、宝音报道。 根据疫苗接种工作安排，各地12到17岁的在校学生可以集中接种，非在校人员由各行业主管部门或者所在街道、乡镇等组织到指定接种点接种。因为接种者是未成年人，需要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签署知情同意书，部分校外的接种点还需要监护人陪同。因应近期国内部分地区的疫情，接种点也加强了防疫措施。有北京的家长介绍，孩子半个月前到过外地，行程轨迹涉及中高风险区所在的市，接种时还需要提供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去外面参加夏令营回来之后，也是要提供核酸报告。我们大概有的过了半个小时吧，基本上都很正常啊，还挺好的。 云南昆明市五华区为辖区内每名12到17岁的接种者购买100万元的意外保险。云南民族大学附中的学生唐一辉收到一张带二维码的凭证，可以解决暑假异地接种问题。 我们学校的学生来自全省各地，因为我们要放假了，接种完这一针以后，等下一针接种的时候，我们可能还在假期中，就可以拿着这一张凭证到我们原基地的接种点去接种。 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将国药和科兴两款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紧急使用的年龄范围扩大到3岁以上。至于3到11岁的儿童什么时候可以接种，北京市疾控中心免疫预防所副所长卢丽接受中国之声采访表示， 3岁到11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需要稍微再等一等，根据12到17岁的接种的情况，以及下一步呢，全球的和我们国家疫情的形势的变化、防控策略的变化，以及更小的孩子了这个年龄段的一些特点，那么按照国家统一的安排，再开展相应的工作。 决胜东京。 东京奥运会今天进入第14个比赛日，中国选手李倩在拳击女子75公斤级半决赛中战胜俄罗斯奥委会队选手晋级决赛，刘虹摘得女子20公里竞走铜牌。总台央广记者钱程报道。 在拳击女子75公斤级半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倩以5-0战胜俄罗斯奥委会选手晋级决赛，她也成为继谷红之后本届奥运会上第二名晋级拳击项目决赛的中国选手。中国拳击队领队张传良： 不要想赢怕输，不要保留，发挥出来，不管输赢，输赢判罚是裁判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 在女子20公里竞走比赛中，中国选手刘虹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枚铜牌，另两名中国选手切阳师姐和杨佳玉分列第七和第十二。稍早前结束的男子组50公里竞走比赛中，中国选手边通达排名第七。在空手道女子组61公斤级循环赛中，中国选手尹笑妍发挥出色，以3-1的成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半决赛。 展现在还剩2.8秒的有效时间，双方快速的尝试进攻，尹笑妍将以小组的头名出线。 由于该项目不设3-4决赛，尹笑妍已经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一枚奖牌。摔跤赛场在男子自由式摔跤125公斤级的一场复活赛中，中国选手邓志伟以7-2战胜埃及选手，闯入铜牌争夺战。孙亚楠则在女子自由式摔跤50公斤级1/4决赛中以7-3战胜乌克兰选手，晋级半决赛。 各位听众，东京奥运会田径男子和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今天21:30和21:50举行。中国之声将在新闻超链接节目中插播这两场比赛的情况。另外，中国之声还将从明天15开始转播奥运会男子跳台跳水决赛，欢迎收听。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等六部门今天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用5-10时间基本形成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猪肉供应自给率保持在95%左右。 水利部今天发布，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浙江、福建、广西等地有20条河流仍超过警戒水位。目前，水利部维持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 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按照北京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21修订，北京遇有重大突发事件时，将第一时间通过权威媒体向社会发布信息，最迟应在5小时内发布。 今天上午，载有2000多吨农副产品和汽车配件的中欧班列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扎萨克物流园区缓缓驶出，标志着鄂尔多斯市首次开行中欧班列。 华能小湾水电站智能监控系统今天投运，标志着我国首次实现了700兆瓦级大型水电机组的全国产智能监控。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本台消息，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今天就美售台武器答记者问表示，美方这一行径罔顾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危害台海地区安全稳定。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台湾问题事关中方核心利益，中方强烈要求美方信守承诺，严格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以免进一步损害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决心、意志和能力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世卫组织实时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0:08，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2亿例，达到2,017,4883例，死亡425万5892例。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5点21分，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35,407,683例，死亡615,215例。美国依然是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总台央广记者李静报道。 从今年一月底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超1亿，到如今突破2亿，用时仅仅半年多。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5号在世卫组织成员国每周例行通报会上说，世界正面临真正的危险，我们已经取得的防疫成果正在被侵蚀。全球报告的累计确诊病例数超过2亿，而真实的感染数字实际上要高得多。高传播性的德尔塔变异株已经至少在132个国家和地区被发现。当地时间8月5号，日本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15,000例，刷新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新增最高纪录。东京当地居民说， 瞧瞧每天路上有多少救护车疾驰而过，我还看到工作人员给救护车消毒，一辆接一辆的进行消毒，每天新增的病例一定特别多。 日本政府决定追加福岛、茨城等8个县适用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时间从本月8号到31号。同时，东京奥组委5号发布消息称，新增31名奥运相关人员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目前累计已有358名东京奥运会相关人员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美国国会山报日前指出，由于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加速传播，美国疫情再次恶化，民众普遍对疫情表示担忧。在一项民意调查中，近半数受访者对美国经济持悲观态度，49%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经济正走在错误的轨道上，4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经济疲软。在新冠病毒溯源方面，菲律宾多名学者5号就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发起网络联名请愿，呼吁国际社会扩大调查范围，尤其应调查美军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请愿发起人之一，菲律宾专栏作家赫尔曼·劳拉尔说，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2019年一度以所谓安全原因为由关闭，而许多报道也证实多个国家在2019年底前的样本中检测出新冠病毒，因此由世界卫生组织牵头的新冠病毒溯源应当扩大调查范围，纳入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5号报道，美国大约30个有影响力的商业团体当天致信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和财政部长耶伦，呼吁拜登政府重启与中国贸易谈判，并削减对从中国进口商品加征的关税，表示关税拖累美国经济增长。 美国商务部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随着消费需求回升和进口增加，今年6月美国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环比扩大 6.7%， 至创纪录的757亿美元。 伊朗当选总统易卜拉欣·莱西5号在议会宣誓就职，承诺新一届政府将通过解决经济问题改善民生。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5号预计，国会两党正在讨论的总额约10,000亿美元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将在未来10年内推高联邦预算赤字约2560亿美元。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石静飞、张浩森，主播舒心、张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